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放量大涨 2.57%， 股指期货保证金手续费全都下调。文化和旅游部将派督导检查组检查高级饭店卫生问题。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停止加征新关税，哪些行业最受益。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受周末多重利好消息提振， A 股三大股指早盘集体高开，市场做多情绪高涨，三大股指放量大涨，各板块题材股都是上涨，两市只有不到50只个股下跌。北上资金今天再次大幅净流入。从盘面来看，汽车零部件概念股午后异动拉升，成为领涨先锋。民航、维生素板块也有不俗的表现，期货、白酒、知识产权保护等板块涨幅居前。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54.80点，上涨2.57%；深圳成指收于7938.47点，上涨3.34%；创业板指数收于1372.79点，上涨3.26%。今天，香港恒生指数也放量上涨2.55%，大涨。两市成交近1300亿港元，创一个月的新高。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您好。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这个指数和这个板块的涨幅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今天有一个跳空的这个缺口，您怎么来看？ 今天主要受周末 G20 峰会上中美经贸问题有突破性进展的利好刺激，两市呢大幅高开，就随即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跳空缺口。那么跳空缺口开出之后，有一些获利的短线的卖盘卖出，稍有回落之后呢，全天就走出了震荡走高的走势。那么全天成交量呢也是明显放大，个股板块全线飘红，几乎没有绿的。那么涨停板的加速也达到了近100家，90多家吧。那么这样一个跳空缺口呢，我们在近期回顾一下，可以看到在10月19号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一些政策扶持的利好出现跳空缺口，但那个跳空缺口很快3-5天之后就给补齐了。 那么今天这个跳空缺口无论在位置高度以及开口距离的方面看呢，都有类似之处，甚至还比那天呢还更加漂亮一点。但我个人理解呢，我们从今天下午的走势上看，攻势已经不再凌厉，甚至于在两点半之前呢还有一些回落的迹象。 是。 那么最后呢，由于人民币汇率啊大幅这个上升，有的包括美元呢下跌，导致呢黄金概念呢，因为美元和黄金是跷跷板嘛，所以黄金概念股又有所上升，导致整个尾盘呢又拉了起来。那么从下午全场的走势看，短期呢还是有一定的回补缺口的可能性。所以短期看，这个缺口明后天将面临考验。 我们今天确实看到就是很多板块涨幅还是比较喜人的。那么后期如果分化的话，刚才您谈到考验啊，哪些行业会受到暂停这个新增关税的这个利好？ 如果后续市场有一个短期震荡消化短期获利盘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针对一些仓位不重或者说希望赶上持续上升行情的低吸朋友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在回调中回补缺口或者回撤缺口的过程中低吸一些受一些关税下调啊等等一些利好刺激。那么目前看大体呢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板块可能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利好的效应的带动。最明显的是今天下午已经启动的，就是关于同意啊降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零部件的一些关税。那么汽车关税下调这个板块呢，今天有将近十多家个股是涨停的。如果后续有调整的过程发生的话，那这些涨停的汽车直接受益板块啊，那么个股啊可以考虑，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主要产品以高外销为代表的例如说中国的一些服装呀、纺织啊，那么这些产品呢，目前是受关税的上涨调升之后呢，承压最严重的板块。那么后续如果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的话，那么这些前期承压最重的、调整最深的这些个股，一定是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升过程呢，可能会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收益过程。再其次呢，今天我们看到 5G 板块表现也不错。那么经贸关系既然是关系，应该是双向的。那么针对 5G 这样一个比较有确定性啊，我们对明年 5G 行情呢一直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那么随着芯片呢还有一些知识产权啊这些相互的互动关系的改善，那么这个 5G 板块无论是基本面还是超跌的程度来看，也会有一些比较确定性的机会等待去捕捉。 好，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这是在前两天啊这个释放出来，从今天起开始生效的啊，就是这个股指期货保证金和手续费的这个双双下调哈。那您认为对于后期的指数有哪些影响？ 今天我们在周末上看到关于期货保证金啊，无论是保证金的比例啊，还是杠杆的程度，还有手续费啊，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向下调整。包括前期由于在前两年的时候啊，对股指期货有一些不是非常透彻的了解，导致的一些压缩仓位啊，包括一些仓位严格控制等等，都逐渐向期货股指期货的本来的面目靠拢。那么这样调整之后呢，一方面啊让股指期货对市场价格发现这样一个功能啊，包括对市场一个双向的平衡，都会逐渐让他们能够恢复到正常渠道上。短期看从短期看呢，可能一些像有期货公司或者参股期货公司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直接的受益。从中期看呢，股指期货的逐渐恢复常态，对整个市场的稳定也好，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双向的推动啊，涨时助涨，跌时助跌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充分的认识和改善。对市场是一个体系架构的完善吧，是长期的利好。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让它逐步的常态化，或者说再做一个调整，您认为会不会有一些深意呢？ 这个应该是有高层啊管理层一个明确的想法的。你看早不调晚不调，现在来调，那么也一方面是体现出 管理层希望整个市场呢更加像啊充分的市场化啊，让整个价格机制啊交给市场来做一个裁定。 嗯， 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前期市场的不断的调整之后，在目前这个位置来放开，也是市场管理层体现出对这个市场目前的位置的认可，认为这个位置呢已经可以让市场自身的价格机制来发挥这个作用。所以针对这样的看啊，目前的点位也是让管理层觉得比较觉得比放心的一个位置吧。 嗯，是。就是目前这个点位做空的风险可能会比做多的风险要大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它常态化，是否也让刚才您谈到的啊相关管理层更放心一点啊？ 是是，的确有这样一种含义在里面了。嗯，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金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 拜拜， 下周见，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表示，今年实施的增值税率、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措施取得了明显的减税效果。下一步，中国还将推出更大规模、更具实质性和普惠性的减税降负举措，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个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运行平稳，改革实施的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制造业纳税人减税规模最大，民营企业减税幅度较为明显。十月领取工资薪金所得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都超过50%。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调整股指期货保证金和手续费，从今天开始结算，将沪深300、上证5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标准统一调整为10%，中证500股指期货保证金的标准调整为15%。从今天起，将股指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调整为单个合约50手，套期保值交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从今天起，将股指期货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4.6%，这是自2017年以来股指期货交易安排逐步走向常态化的第3次调整。今天，离岸人民币升值，收复6.88关口，日内升值700个基点，升值1%。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06元人民币。今年股权类、权益类的 ETF 持续吸金，成为市场最亮的风景线之一。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号，权益类 ETF 场内总份额达到1499亿份，比去年年末增长101%，同期规模逆势增长1293亿元，份额规模双级增 ，ETF 已经先于大市场入春。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ETF 确实是市场低位布局的好工具，建议投资者在挑选 ETF 时从3个角度去衡量。首先是选择指数管理规模较大、人员储备完善、指数管理经验丰富的基金公司旗下的 ETF， 比如华夏中证500 ETF 的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是业内首家推出 ETF 的基金公司，目前已经在 ETF 投资管理领域深耕16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其次是挑选规模大、流动性好的 ETF。 衡量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是成交额。万德数据显示，华夏中证500 ETF 11月日均成交额达到1.1亿元，比年初增长100倍，下半年以来规模增长7.5亿元，增幅达63%，在全部中证500 ETF 中排名第一。最后是在衡量 ETF 业绩表现时，要侧重看跟踪误差而非收益。跟踪误差越小，说明 ETF 在跟踪指数上表现得越好。华夏中证500 ETF 今年以来年化跟踪误差仅为0.29%，跟踪效果位居市场前列。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近期，媒体曝光了部分高档旅游饭店的卫生问题，文化和旅游部立即责成北京、上海、福建、江西、贵州等5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协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目前部分省市卫生监督检查部门已经对被曝光的旅游饭店进行了处罚，被曝光的旅游饭店也陆续向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提交了整改材料，正在整改之中。文化和旅游部将于近期派出督导检查组到被曝光的旅游饭店进行现场督导检查。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人民币发行70周年，11月30号至12月16号，人民银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名片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展。自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先后发行了5套人民币。本次展览5套人民币将在一起集中展出。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多个难得一见的人民币品种，比如说1951年发行的面额5000元、10000元的第一套流通钞。从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到2018年10月末，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是7.01万亿。1998年全国货币净投放1026亿，市场货币流通量11204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60倍和52倍。今年11月份，国内汽车召回公告共有13次，涉及13家汽车企业、132种车型，召回总量545606辆，召回数量环比10月份的798950辆下降31.7%。11月国内召回的汽车中，国产5个品牌累计召回244488辆，占比44.8%。从去年的12月份起，中国的影视行业动荡不断。根据在广电总局备案立项的影视剧数量统计，2018年三季度的数量相比二季度下降了20%，但9月备案的影视剧数量相比起前面8个月均锐减了超过50%，仅有不到200部。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通知，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5年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市场租房补贴及共有产权住房。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的披露信息，美的集团披露回购股份进展。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回购股份63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最高成交价是每股48.4元，最低成交价每股38.54元，支付总金额达28亿元。西藏药业拟以7000万至1.14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40元。中通客车今天晚上发布公告，公司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新疆中通客车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补充流动资金。因交易对方和出售价格尚未确定，尚不能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像刚才的片花一样，我们做投资啊，一定要像老婆一样啊，多问几个为什么啊，为什么要买啊，什么时候买，买多少啊，在哪里买等等啊，多问为什么是为了以后不赔钱。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析分析今天的这个股市上涨还能持续多久啊，以及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哪些行业最受益啊。那首先你怎么来看今天这样的一个千股齐涨的这感觉和这个局面？ 今天这个其实两件事吧，一个是我们知道咱们 中美的在这个那个贸易 问题上， 对，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当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不知道朋友们应该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各种 APP 来开始给你推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一直在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这一段时间我们郁闷心情的一个释放性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说今天其实就刚才咱们也不也说了嘛，说今天那个跳空的缺口也上去了，这能感觉到一些，就是力莫名中的力量，或者是莫名中的高兴那种感觉，这是其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点还是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股指期货的一个手续费的下调。那咱们一个来说啊，这是从我们经贸问题来说，其实这一段时间来说，我们的就是整个从看市场形成向下趋势的这么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它所造成的。那今天这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吧，能看到能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新。就是这个里程碑感是一个新的起点，会使我们很多行业，比如说由于说经贸问题所造成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就是利润的一些挤压吧，他们能看到今年会是成为一些领涨。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些白马的这些上市公司啊，比如说像茅台啊，说这些海康威视啊，其实也会受到连累性的这些之前受到一些连累性的一些影响之后，今天也是再一次被市场认可了。所以说这一件事所带来的市场效应其实还是蛮大的，这是能看到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么一个就是几乎是全线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光它来说吧，有可能我觉得没有说是能造成这样局面。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个衬托，对吧？有鲜花也得有绿叶，那绿叶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股指期货这件事儿了。那我们刚才听那个之前那个嘉宾和大家说的吧，我觉得还是就是稍微有点官方给大家去分析，就是说说个人的想法啊。我们知道股指期货当年调为什么把手续费调上来，咱们有个历史性的事儿，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啊，我们股市出了一个大调整，那前我们把手续费一调就是呢，使得就是市场上吧，别投机人太多，对不对？说白了，就让投机的人稍微付出点 代价， 对，放点血，对吧？所以我们调上来了。另外一个也是稳定市场的这么一个手段。那咱们先别说是说让他们付出代价，其实这个东西稳定市场手段其实还是蛮有效的。那我们这次又放开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之前我们在科创板的时候聊科创板的时候，咱们去聊过说目前我们说那个就是我们的管理层啊，现在非常是有信心，从内部还是对它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颁布，我们可以看到从政策颁布，我们已经是从对市场上的一些对市场上的帮助的这种感觉，而变成了他自己内身去修炼内功的。比如说我们说之前科创板带来的就是注册制，注册制所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市场上来说其实还好吧，但是说对于我们监管层来说其实更麻烦了。但是他们敢去做这种决定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在提炼内功嘛。这是一个我们能看到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向。那这一次我们也是说把为什么要把股指期货调回来手续费，那知道我们股指期货有发现价值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吧。那另外其实它还有一个是助涨助跌的这么一个作用，一方面是现在看到了说点位有可能到这儿，但是咱们其实还是不好说到底是上下走。但是呢这种决定来看，其实对于我们监管层又是在挑战。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监管层目前给市场上的信心的这么一种做法，已经从我们去帮助市场而转为我自己强大起来，让市场再慢慢强大起来的状况。那我认为这个也是给我们市场上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能看到的。而且说从在咱们看目前这个点位来看，刚才我记得主持人也说过，目前这个点位其实说白了啊，做空确实有比做多的就是难度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尤其在叠加上这么好的一些消息出来之后，那总而言之能这几点来看吧，还是说今天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的一个出现。但是给大家还是提醒一下，这个东西啊，千万咱们一直在节目里和大家去说，趋势是个大问题，不要被短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去，所去迷惑， 乱了方阵啊。 对，这你咱们千万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那对于我个人而言嘛，你只现在只是说 趋势下行之中的一个反弹，千万不要说哎呀这是不是我们中美贸易争端是出现了好的转机了，是不是什么期货这边又开始了，就开始有一种好的现象。但是这种东西是我们发现苗头的好的一些就是研究点，而不是我们真正去做判断的一个点位。所以说刚才咱们嘉宾也说过嘛，有可能这两天还是会考验一下我们这个缺口，也就是说这两天在反弹之后，这两天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灵活一点，不要说去一味的去进行一个盲目的去追涨吧。 嗯 啊，这样啊， 是明天啊，那个招商证券又开策略会了，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尽管可能在这个镜头上说这个话吧， 对对对，这确实 不太合适， 不是愿意太黑友商嘛， 但这个事实就是他明天要开，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为好。啊，这个笑话归笑话，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两天啊，从指数来看的话， 嗯， 有的人很乐观哈，比如说有些机构说反弹格局仍将延续，啊，力量啊凝聚形成共振啊等等，有这样的说法。哎，那么就短期从指数的角度来说，你赞同吗？ 反弹格局，但是就是现在不好看，但是我们看从企稳格局差不多已经有这么点意思了，但是我们看呢，我们从最近这个趋势加企稳加上往上走，其实能看出来，我们看企稳也不是说看像短期那种说两三天企稳，能量一上来那种，其实现在走了一个是大的那种企稳性，因为我们知道前期的趋势太长了，使得我们如果底座不牢，其实还是市场的信心也不足，所以现在是走在慢慢的把我们的底部稳住，也是我记得很长咱们之前会给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件事，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理财资金的那个事儿，也是能看出它就是在企稳作用，而且我们看到最也好像也是周末吧，对于我们的说银行的那些理财的子公司也开始逐渐成立了，这个就是在帮助我们慢慢的走底部底座稳住，但是说什么时候往上反弹，而这个弹其实我们知道弹都好说，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于操你要真刀真金白银往里割的时候，你得知道弹多高弹多远弹多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弹大家都能弹出来，对吧？你弹一个点也叫弹，所以目前来看从 咱们拉长了，就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在走底的这么一个状况，说弹还有点稍微有点早，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嗯，好。那么也有一种分析说，这个2018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嗯， 有一些基金公司啊正在为排名而焦虑着呢，是不是？在最近这个二十来天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再搏一次，让自己的名次往前几位，是不是会带来某些结构性的行情？ 这个 我们在广告之后聊， 好 吗？ 好 要进广告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0.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中美两国停止加征新关税，哪些行业最受益？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么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基金公司可能还会再做一次吃饭行情哈。那你认为哈，结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哪些板块可能会有结构性的机会呢？ 咱们先从基金来说啊，给大家去也是，我不知道，就是个人的一个小理解，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也知道，基金分公募和私募，那这个两个公司其实基金经理拿钱的方式不一样啊。公募基金按排名拿，对吧？那公募基金说我都在那儿待着不动，大家排名是多少就不动了，然后大家都有钱。但是私募基金不一样，私募基金有的很多都是不收手续费的，然后呢，我是分超额收益。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一点也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就是预期在这儿吧，因为就剩一个月了，私募基金这块得动啊，他们不动不行啊，今年好家伙忙一年没饭吃，穷肯定得弄钱，所以嘛这就会就有这么个预期在这儿。那回到说啊，看看到底有什么行业值得我们去看，就剩一个月了，一下子我们中美这边又见太阳，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但是又见太阳之前，咱们得看看我们这个事儿，就是之前出现了一些摩擦的时候，我们哪些行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半导体行业，我们知道在刚在坊间都有流传，人家想干什么事儿，咱们都知道，对吧？那半导体行业会出现一些问题，通信行业其实也会出现一个问题，那汽车其实也会出现一些，也就是一个就是三大块吧。 嗯， 那所以呢，这三大块啊，机会在哪？机会就在于说现在缓和了，我们利润其实就是慢慢的会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记得还有个建筑建材这一块， 建材 还有 家具 这一块， 电子电器、 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现在好的一些转变，就是由于我们的就是太阳再一次升起之后，对于他们的利润的压缩，我们会就是预期已经没有那么差了。 嗯， 那所造成的反向，咱们来去喊，那我们就可能会之前估值修复的太多了，那我们就会再一次把估值再往回调，就往上再调一点。那这就是我们能看到。在十二月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么几个，就是一个大机会吧。 嗯， 那这是一个，就是从修复来看一个机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 燃油那个石油运输来自那沙特那边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就是能源这一块吧，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去就是大家争论的时候也是说能源这一块也是个大的这么一块，所以说在转好之后这一块也是我们值得看，但是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从估值再次往上修复的这个机会大，但是值得我们去看。那再想一想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过有通讯这一块，就我们还说有什么家具啊，家居这一块对吧，还有什么汽车这一块，这些其实我朋友们不知道之前应该听咱们之前节目应该哎是不是听过一个通讯这一块，咱们知道的就是 5G 这一块，因为咱们也去说过嘛， 5G 按时间节点来看它是必须要上的这么几个事儿，而且我们知道其实 5G 的咱们中兴通讯之前也和美国去闹过一些矛盾，所造成的这个几个事件呢都不断的缓和，其实对于我们 5G 来说这一块我认为是我们看到在修复行情里面其实重中之重应该去关注的。 嗯， 而且还有是不应该是我们从这几天嘛，不仅仅是说从今天看，咱们往前倒大概两三个交易日，其实 5G 这一个整个板块已经在开始动了，它其实已经有可能就是它没有受就是不太因为时间节点的一个推动，没有受到了说我们中美的这一些说这一些事情所造成的影响，它已经开始走自己的一个行情了，所以说在叠加着我们这个利好出来之后，这个应该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去着重去研究和去看好这么一个方向。 其实 5G 概念啊，我们就以中兴通讯为例的话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一直是反复震荡，就今天可能在涨幅榜的前列， 对， 明天就在跌幅榜的前列， 没错。 但如果把这个维度拉长的来看的话，还以中兴通讯为例啊，它最低的时候是11.85块，今天是21.44块。 这一点其实我们知道，刚才也和不是和大家去提了嘛，中兴通讯其实和美国方面也是闹的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芯片好像就是不卖给他了嘛，使得其实公司业务其实就是急剧萎缩这种状况。但是我们知道中兴通讯在 5G 的这个研发上它是有很大的主导性的一个地位的，所以说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就是形成一个好的一个预期的这么一个点嘛。所以说从 5G 这事儿一看出，就这件事儿本身来看，其实他还是有预期的，但是呢就是由于和美国的一些就是摩擦出现的一些问题所造成公司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动荡，但是呢我们看到又目前又有转好的这么一个迹象，那这样对于他来说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吧。 刚才您是谈到了好几个行业啊，一个呢就是说前面受此影响比较大的， 对对对， 就像这个 5G 啊，包括电子电器啊这个领域是吧，还有汽车是吧， 还有一个还有安防 也 是，对对对， 下面我们来说说汽车吧，因为汽车今天下午这个尾盘都出现了很多零部件股的集体涨停是吧，就午后啊涨停，那么也是有相关的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汽车进口关税这块哈，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么所以你看这些零部件概念股就开始拉升了。你看好后续的这个表现吗？如果真的就是说大家彼此都有更缓和的姿态出现了啊，那前期这个是吧受挫的是不是会迎来一股啊暴涨的这个势头，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咱们先说暴涨不暴涨，这是因为在之前咱们它都得根据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吧。但是从就是咱们先从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本质啊，因为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消息就是特朗普的推特之国嘛，他又开始发消息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这个要降降税，一定要降，把零部件好像是出去的时候要降40%。那这样来说，你看。受益的就是怎么受益呢？肯定是我买这零部件的人便宜了嘛，对吧？这便宜的人肯定受益。那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其实买一些汽车零部件来说，其实还是就是你买的多嘛，你肯定一便宜，这东西一便宜，就造成了我的产品的成本就低，产品的低，那就我的利润的空间就大，这就。等于说就是能回到了我们今年一直才和大家去说的，就是你的产品 这是叫反向涨价嘛，就是等于降价就跟涨价是一样的嘛，这种逻辑是被今年市场上非常认可的这么一个逻辑。那这样的逻辑出来之后，对于这些零部件的一些厂商来说，这就是他们直接的利好。那反而来去看啊，说这个到底机会有没有，其实咱们也是去看这么一件事，因为我们的汽车也是受到了一些就是限制吧。那对于我们整个汽车一个大行业，不管是整车啊零部件行业来说，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冲击。那他们首先给我们敞开的是零部件这一块，那零部件对于这一块出来之后，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整车一些也是一种提振的作用，会使我们整个行业在慢慢的回温，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但是这个回温的效果咱们是还是需要去 体现在消费端的， 对，这样来说你传导其实咱们还是不太好看。所以说刚才您说的是有不可能出现一些暴力的拉升，这种回升的状况有可能不太会出现，但是说短期的这些刺激所形成的利好还是有的。而且咱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啊，如果形成暴力拉升的话，对于目前这个市场其实也是不太适合的。如咱们其实可以去看到整个市场来说，刚才最开始嘉宾也说今天也会有获利盘出来，如果你出了暴力拉升之后的话，其实也会有市场，由于市场目前市场上的信心还没有足够多或者足够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就是你只要一敢拉我就敢秒获利。 但是我总感觉啊，就是你看前期的这个炒 ST 啊，炒科创啊，有可能某些游资啊还会再次杀回来再做那么几波，你看吧，过几天你看这个龙虎榜就能看出来啊。所以但是不好说在哪个领域，但是按照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炒作的风格来看的话呢，近期这种利好似乎更多一些，也给了更多这个概念哈、发酵的这样的一个温床。 没错 啊， 这些其实您说的是这样，就还是说咱们是拉长看，这你就是说暴力拉升就是短期的这么一种交易性机会吧。交易性机会来说怎么说呢，抓住是好，我就怕抓不住的时候就成大坑了。但是还有个心，就是这是这么一个短的一个点来说，还是咱们是怎么去应对短期这个通过消息所带成的一个刺激吧。这其实你要咱们去观察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开始走企稳的这么一个期间，就是底部就巩固底部这段时间，都是哪个消息一出大家拉一下，哪个消息一出拉一点，这些其实很难做。那这个点其实看看大家的一些对于风险的偏好吧。但是有一个方向大家其实应该，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值得去关注的。 是 今天咱们看到了白酒，还有说像那些我们之前说安防里面的海康威视，由于说我们的一些贸易争端所造成的，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海外业务很多嘛，对吧，会造成它的影响之后今天的一个转折回来，我们能看到两个白马出现了大量北上资金的一个买入的状况。 一个是茅台， 对，一个是海康威视。其实能看出来就是它对于一个龙，就是我们对于一个龙头的预期，其实就是从悲观又慢慢转好，等于说我们的黎明之前是黎明前黑暗，我这会儿太阳又来了，给你照亮了，这是能看到的那么一个方向又回来了。所以说大家稳，就是对于我个人建议来说，如果大家其实对于看到了一些机会在里面，但是就是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吧，那你可以去看看稳的这一头，毕竟稳的这一头真的现在有大资金在买。这个 我们上周上周二的时候聊到了消费板块啊，聊到消费板块，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基本上消费板块是全线上涨的， 没错， 不管是大消费领域的医药啊，还是这个食品酿酒等等， 没错， 包括家用电器， 没错， 其实这些都处在涨幅靠前的这个行列当中啊。那是不是当然这些呢领域里面的白马蓝筹啊也是很受外资青睐的，在这个阶段还会有机会吗？ 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整个消费的这个今天的一个就是转暖吧，也是在于一个咱们对长远的一个这么一个预期，因为之前稍微的整个就我们一个对长远的预期稍微有一些悲观吧，或者说有一些坊间的传闻给市场上造成了一些也不说是迷雾上的状态，就跟雾霾似的迷迷茫茫的，所以说市场就没认清。那今天其实通过了周末的一些消息之后吧，其实 就是会有一些转向出来，也会让大家认识到其实消费还是就是还咱们的一些涨幅还是比较强劲的，会有这么强劲的预期出来之后，那就我们看到整个消费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预期在。那毕竟来说日子越来越好，对不对？回到本质还是吃喝拉撒这种事情在这，所以说消费还是值得看的。 当然除了消费本身的这种自身规律之外和逻辑之外啊，其实我们还看到比如说以里面的这个家用电器为例啊，有一些他们出口量的占比也还不少。 对， 你像这个海尔今天的这个涨幅整个就在家用电器里面是居前的。 没错。 那结合这个啊关税的这个利好的影响，会不会又让某些啊公司有更进一步啊发挥的余地？ 这个我觉得就他等于说，就是我感觉从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中美的一个就是对话的，或者说对话整个自己的一个感觉来说吧，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只会他的就是这家公司的海外的一些业务只会说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而不会说作为他的一个助长剂出现了。 嗯，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定大家要就是转变的一个思路。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这家公司哇，海外业务有可能会比它国内业务厉害，或者增速要快，或者说它这个收入更多，那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去看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等于说不太符合了一些大的一些就是说我们中美之间的一些大原则出现的，那这个应该是不太希望这样的。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换一种思路去看，还是应该其实多关注我们一些国内的市场的 内需市场，是吧？ 没错，这是一个。但说到这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这咱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谈判之后去承诺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些概念也是值得大家应该去关注的。因为我们说就是我们知道嘛，我们一定要加大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我们要增加国产替代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进口农产品。 对啊，这些都是对农产品这一块是就会形成压力嘛，对咱们说。但是国产替代这一块是我们值得去研究，我觉得应该是发现机会的这一点。那刚才您也提到医药，那我们知道周末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去关注啊？因为朋友圈里面，因为我对医药不太熟，反正但是我看到一个事儿，就是一个药品说什么被又鸦片了，对不对？其实这不好像就记得就是美，我记得好像看了一眼就是一个美国药，所以这一块的一些药品的国产替代这一块，也是我们应该通过这件事情能看到的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头。 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受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这个国产替代概念。那么会其实今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有国产替代的身影。自从这个贸易争端开始，国产替代就非常的活跃。 没错， 是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活跃归活跃，其实它所带来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只是感觉是玄玄乎乎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目前来说，中美两国达成了一样的，就是一定的协定之后，这个东西要落下来了。因为我个人就是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思路啊，就是说，就咱举个例子，什么东西什么时间该投资了，我个人看的点就是这个东西，你说故事的时候有机会，对不对？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投。等什么时候这个就是因为机会很多，你不要钟爱这一点。等到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到了市场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产品刚概念出特别好的时候，哇，大家去投一波赚钱了。但是我不想赚这种危险。 所以就是说现在说国产替代说得很好，但是真正替代了没有，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产品上市了，那国产替代就是我们已经目前暂定商量一个事儿之后，它应该真正实行的点，那才是我们应该去投资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的想法嘛。目前来说，我认为这个分支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了。 好，所以就是还是要买一个确定性啊。这个就是我们投资当中有时候容易掉到坑里的啊，这种方向啊，人云亦云，往往呢在 概念初起的时候，如果你介入还能挣点钱，是吧？等到大家都往里面投入的时候，其实你就该出来了，是吧？ 没错， 要找确定性。农业啊，我们也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了，马上加大对这个美国农产品的这个进口，是吧？开始。那原来是从别的地儿进口，那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农业板块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好坏参半吧，因为毕竟我们说白了，你加大进口，那就是人家的东西跑你市场上搅和来了呗。说白了，对吧？那你肯定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农产品这个行业就是，竞争多了，那竞争多了，对于你来就是对我们知道公司那竞争多了，有你要抢占市场几个方法，对不对？那你几个方法就是，要不就是我给大家更多的利，我让利呗，对吧？然后就要我的产品优，那就这些方法，就我个人知道，有可能我能力有点小，那这样的情况下会由于竞争所带来的我国的农产品的这些行业会造成就是自身洗牌之外还会受到外部竞争的一个洗牌的状况，所以说他们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说他们这些公司有可能会出现一波调整的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没有那种一家独大的感觉了，你要参与到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之中去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挑战，但是同时挑战也是一种机遇的到来嘛。那比如说你是大公司，对不对？那你在这种挑战之中你要能获胜，那能彰显你的这种龙头地位，使得你的估值其实在短期的一些就是由于竞争所带来的不稳定之后，你的估值有可能受到这个竞争胜出之后会再一次提高，这是对你的好处。那另外一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说，你的挑战之后毕竟会造成一个就是整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嘛，优化之后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也是，所以这种事情大家可能是得分短期和中期看。那短期来说，对于我们的企业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冲击，会有一种就是先去你需要去想辙去迎接挑战所带来的这一段的一些短期的黑暗期。那在挑战之后，那也是会就是会一些好的公司吧，会迎接一些胜利的战果。就是中长期来说，你如果说咱们能看好，能研究好这些公司的话，其实还是有投资机会的。 其实今天很多行业都值得研究哈。那么目前我们都知道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哈，来进行这个双边的这个谈判和磋商哈。 对。 那么也有预期，就是说某些行业的这个开放会提速。比如说金融行业啊，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哈、有这个外资控股的保险公司啊开始这个注册经营了，是吧？那么金融业其实今天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金融股在整个市场的表现当中不是最亮眼的，当然没有跌啊，但是也还是比较温吞啊。当然一般我们看这个金融板块呢是处在这个大盘这个先锋部队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哈、它属于拉升的。当那种喜大普奔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呢，它反而又默默无闻，这也是它以前的一种历来的表现。 没错没错。 那你怎么来看今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金融股的表现？ 其实就刚才就一方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确实是今天就是就是大家都涨，它就是不像之前那么猛。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要逐渐开放了一下我们的金融领域的这些事情。那所以其实还会，我个人认为啊，还会有这么样一个预期来。但是呢，我觉得金融不像说咱们刚才聊农产品这样，那毕竟说我们市场越开放，我们经济越向好，其实对于金融本身就是一个反哺的这么一个状况嘛，它逐渐还是会向好的。那反就是目前问题就是它是怎么去迎接一下就是挑战，但是挑战却没有农产品这么大。那为什么呢？因为农怎么说呢？因为金融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也就是得入乡随俗的感觉，你国外的东西来你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民的。就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也不估计不太贴切，你比如说像英国人家银行每周六上午上半天班，下午和礼拜天都休息，你搁中国就受不了，对吧？这东西就不行。所以说金融这东西你还得想着怎么接地气，所以这东西吧肯定是有担忧在这儿。但是呢，我担忧我个人认为也不必去太 太担忧，但是你要说以咱们做配置来划的话、你还是其实保持原有的配置思路就行，你把金融啊就当 压舱石， 压舱石，或者说你这稳定当那个养老金来投也行、就是这种一个投资理念。 好的，好，那不知道明天我们的这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当然一会儿呢，再过几个小时啊，美国股市也要开盘了，是吧？ 对， 今天呢，亚太股市还是受这个中美贸易这个利好的影响啊，都还是有所上涨的。那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这个相关的表现也呈现出啊一片喜事的话呢，也许对于明天 A 股的开盘又是一个正面的利好啊。 没错。 但是我们还得要提醒大家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啊，比如说啊，这个大股东减持的问题解决没有啊？股权质押的风险消除没有？ 没错。 咱们不能够就是一下子好像被一片红的这个上涨所冲昏了头啊，忘记了风险。你看，我们刚才西门特意谈到了一个公司啊，这个挺大的一个公司，中通客车要卖他的新疆的一个公司了。为啥呢？因为要补充流动资金。 没错，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公司缺钱。 对，这其实就是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嘛。目前从大趋势你放大了看，整个趋势还是向下走的，目前只是走企稳，不要说因为一两天的事儿啊去就是影响大家去判断的一个思路。我记得刚才咱们开始的那个嘉宾也去说过嘛，咱们缺口要补的嘛，你出来混你债要还的，对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谨慎为什么。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基金定投也是一种抵御风险和熨平指数波动的一种方式哈。今年权益类 ETF 的大发展不仅带来各路资金的追捧，也受到交易所的关注和支持。上交所呢，日前向部分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发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基金流动性服务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深交所随后也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业务指引，并且呢定于2019年1月1号起施行。业内分析人士表示，流动性对 ETF 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流动性与股票的流动性不匹配，它的交易功能属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市场需求也无法释放。由此呢，基金公司会十分重视提升 ETF 的流动性，优化 ETF 投资者的体验。那根据了解，华夏基金通过增加做市商等多种措施，不断提升旗下 ETF 流动性。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1月29号，四季度以来的39个交易日中，华夏沪深300 ETF 有35个交易日成交额都超过了1亿元，日均成交额达到3.1亿元，比年初增长超过10倍。充足的流动性确保其足以支持大额资金的交易需求，因此华夏沪深300 ETF 应对大额资金成交的定价效率比沪深同类的沪深300 ETF 有较为显著的优势。但是还得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会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迎接明天新的挑战。谢谢建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明晚再会。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